1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转多云，便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40%。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穿越时光，回到自己出生之前，见证自己父母的爱情。但是如果真的穿越回去，又该如何跟父母相处呢？2017年1月28号上映的国产电影《乘风破浪》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邓超所扮演的赛车手徐太浪穿越到了出生之前，并且结识了结婚之前的父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是韩寒执导、邓超、彭于晏和赵丽颖所主演的电影《乘风破浪》。这部影片是韩寒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上映之后好评如潮，最后斩获了10.5亿元的票房。影片的两大男主角由邓超和彭于晏担任。对邓超来说，参演这部电影是个意外。韩寒拿着剧本找他的时候，他正忙着为下一部戏做准备，时间非常的紧。但是韩寒却说没问题，接着就用了3个小时把剧本完完整整的讲述了一遍，甚至哪一段需要配什么样的音乐他都想好了。邓超一听觉得故事不错，而且选的配乐也符合他的审美，于是就答应了。相比之下，邀请彭于晏的过程就简单多了。当时韩寒在微博上给彭于晏发了私信，之前彭于晏听说过这么一个人，也有关注他，甚至读过很多韩寒的文章，但是接到私信的时候一度怀疑这是假冒的。但后来随着沟通的深入，彭于晏觉得这事儿不像玩笑，于是就答应了。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国产电影《乘风破浪》的故事。 金鸡报捷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2022年，赛车手徐太浪夺得了年度总冠军。在他开着车冲过终点线之后，有大批的记者冲上来采访他。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车队和我的赞助商，我还要感谢我的领航员，出生入死的兄弟。来，给小天一个镜头。最后我想感谢一个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今天他也到了比赛的现场，我想对他说，爸，谢谢你，谢谢你那么不支持我的选择，谢谢你那么不理解我的爱好，也谢谢你那么不尊重我的职业。我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我拿到了年度总冠军，我成功了。 你对你父亲说的话很特别，那你的母亲呢？ 我没见过我的母亲，我生下了我母亲就死了。 哦，对不起。 好了，谢谢各位，就这样。 采访结束之后，徐太浪走到了父亲徐正泰面前。 恭喜你了。恭喜我也不用专门做个造型吧。从小喜欢开车，没想到你现在开得这么好。你总是逼着我干我根本不喜欢的事情。小时候学数学，长大了学医。我说我爱开车，你就安排我去医院开救护车。你妈妈之前说过，小孩子长大以后当医生特别好。那我妈妈有没有说过，她丈夫在她生孩子之前跑去打打杀杀，坐了6年牢，也特别好。 说完话，徐太浪拉着父亲坐上了自己的赛车，他想向父亲证明自己，但是却出了车祸。重伤的徐太浪感觉自己命不久矣，他只记得自己被送上了救护车，但他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穿越到了1998年，但他还没来得及适应就遇到了小偷。追击小偷的过程，他意外地遇到了年轻时期的爸爸徐正泰，两个人携手制服了歹徒。随后警察赶到，因为徐正泰身上带着刀，所以转身就逃，只剩下徐太浪被警察抓了个正着。在派出所里，警察询问他的身份，他始终答不上来，只好带着警察回到了小时候住的地方，也就是徐正泰现在的家。警察直接就找到了徐正泰。 认得这人吗？你俩什么关系？ 哥， 阿瑟，阿瑟， 什么事不事的？啊，开个录像厅，多看几个香港电影，可以随便叫。 这是我们金所长，叫金所。 金所，金所， 老公安了。 行，什么关系你们？ 弟， 哎，今是半截，跑哪了？还不快去给老人家磕头？ 哦，哦对，哦， 哎，慢，你别说话。你俩爹叫啥名字？ 妈的，爷死太早，真的把他名字给忘了。 你嘀咕什么呢？ 阿 Sir， 我哥阿正，我爸从小特别宠他，一点都不宠我，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去了。其实我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他死了我一点都不难过，真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屋里看看。遗像里他穿的是格子衬衫，骨灰盒是暗红色的，放在电视机的旁边，电视机上盖着一块白布，你可以亲自去看一眼。 好，你等着。哎，你怎么知道我家政？ 头上写着。 小偷第二什么呢？ 过来 啊， 告诉我电视机的牌子叫什么。 日历，东西吧，东西吧，一西排第东之。 电视机什么牌子？ 日历，其他的也都对得上。 不孝， 金锁慢走，金锁慢走，跟我来。 警察离开之后，徐正泰把徐太浪带到了天台。 什么时候偷的我家？对我家这么熟悉？我，兄弟，不要再当贼了，好吧？叫什么名字？徐太浪，你可以叫我阿浪。你爸怎么想的？给你起一个这么傻的名字，太浪，太浪，你爸缺心眼。我爸这样的智商，居然生不出了我这样的孩子，我妈得多么聪慧啊！我可以见到我妈了，我可以见到我妈了。 喂， 你有没有结婚啊？你对象叫什么？他还没问我名字，问我女人名字，什么居心啊？偷习惯了是吧？还想偷人啊？哎呀，好，阿正，你全名叫什么？很巧，跟你同姓。哦，徐正泰。哎呦，很正吧？我爸聪明吧，正太这名取得好。嗯， 所以我就管我的帮会叫做正太帮。 厉害了吧？ 嗯， 你入会了。 嗯， 当会员可以见大嫂。 我入会。 随后徐正太把徐太浪带回家里吃饭，并向他介绍自己的女朋友小花。 嫂子， 你就叫我小花吧。 你全名叫什么？ 行了，就叫小花可以了。 我真名不好听，你就叫我小花吧。 名字是父母起的，好不好听不是你的责任。你叫啥？ 牛爱花。 你还是叫小花吧。 我对我的母亲完全没有印象，只看到过一张模糊的结婚照片。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就坐进牢房了。我母亲的名字叫张素贞，并不是牛爱花。这女人跟我妈倒是一个类型，看来我爸就喜欢这一挂的。 不行，我不能让他们两个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得找到张素贞，把她介绍给我爸。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了。 哎，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 下个月结婚了。 啊，喝酒， 喝酒。 婚姻大事，你要考虑清楚啊！起码两个人得认识一两年以上，知根知底才好。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20多年了。 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大概不到4岁吧，我刚好住在她家隔壁，她妈刚把她生下来，还在喂奶呢，我一眼就看上她了。 4岁懂什么？ 当然懂了，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 对啊。 回来，回来。 你能找到吗？ 找到了。嗯。 他们俩的感情很好，看来我只能亲自动手了。妈，对不起啊。 趁徐正太离开的时候，徐太浪决定勾引小花。 见过？ 是吗？ 嗯， 可能吧。 喜欢看电影吗？ 爱看。 要不要一起啊？ 好。 明晚7点我在桥头等你。 可以，正好晚上没有班。 对了，阿正，我先走了， 你慢慢吃。 没想到到了晚上，小花竟然带着徐正太一起去看电影，导致徐太浪的计划没有成功。不过能加入正太帮，徐太浪还是非常兴奋。不久之后的一天，小花竟然主动把徐太浪约到了家里。进门之后，徐太浪发现小花正坐在床上，而徐正太居然不在家。 你找我？ 电视坏了。 哦， 给资料。 好的。 那就是好了。 现在中心开办以来，我们农村这些 一起看电视吧。 小花让徐太浪坐到床边，然后自己主动凑到他的身旁。 你坐那儿是让我看电视还是看你啊？ 那个正太， 他出去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坐过来吧。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爸，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我的诞生，今天就让我彻底解决了他。 好吗？你去把窗户打开，关了它。 哦。 青春山下，就这个吧。 伴随着歌声，徐太浪把小花放到了床上，小花闭上了眼睛，徐太浪一边拉近和她的距离，一边抚摸她的头发。 牛爱花。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也不喜欢我爸爸，因为他几乎从来都不陪我。 别说我以前也不 欢我爸吗？ 我好中意白素贞这个名字，我觉得我的命运和她很像。结婚前我要去一趟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我还是想用我妈妈的姓。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张素贞。 我们怎么能这样？怎么对得起正太？ 没关系的。 有关系，真的有关系。 行了，你经受住考验了。 一声巨响之后，徐正太突然从衣柜里跑了出来。 兄弟，死个男人啊！ 你们太变态了！ 啊，不能这么说，这是必要的。不经历一些事情，不设置一些考验，怎么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情非常的复杂，我特别懂你的感受。 懂个屁呀、啊！懂。 确定小花就是自己的妈妈之后，徐太浪在第二天又找到了她。 浪浪，你在这干嘛呢？啊， 我找了你一晚上。 我有夜班呀。怎么了？ 啊，没事。 昨天的事儿还没缓过来呢。八正这个人就是个孩子。 我真的没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是这种傻呀。特别是你走了以后。 什么叫我走了以后啊？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和我们不像活在一个世界里的。哎，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跳楼自杀的，产后抑郁，我甚至没有机会叫一声妈妈。 那你父亲呢？ 他被关了六年，出来的时候我六岁。他从一个长不大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特别暴躁的中年人。 父亲是石飞源，我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后来他和我妈妈分开了，但是我的婚礼还是邀请了他。他说第二天让我抬头看看天空就好了。 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一刻，会后悔吗？ 你妈要是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她一定会后悔的。 我也这么觉得。我先走了。 从小花那里离开之后，徐太浪又找到了徐正太。 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 好啊，答应你， 未来几个月不要犯事。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人若犯你，你就成犯人。答应我别犯事。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跟小花的婚礼，我帮你们操办吧。 行，听你的。哎，我可以再答应你一件事。 没有。 哦，对， 有，你答应我，未来你有了孩子，别动不动生气就踹他的脸。 为什么？ 因为我爸从小踹我的脸。 你爸太禽兽了吧？ 就这样，徐太浪如愿地帮助徐正太和小花主持了婚礼。结婚固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黑白两道通吃的房地产商黄志强眼光非常超前，想要买下小花的歌厅，在这块地上盖楼，但是却遭遇徐正泰的反对。因为这件事儿，双方结了仇。之前黄志强还让人打断了徐正泰的腿， 徐正泰的朋友六一是一个笨拙憨厚的人，他想让黄志强在徐正泰结婚这天当众道歉，就以武力要挟，没想到却被黄志强开枪打死。为了给六一报仇，徐正泰不顾怀孕的小花带着徐太浪找到了黄志强，冲动之下徐正泰误伤出了人命，同时他也身受重伤。 疼死我了，我要死了。 你且活着呢， 死不了，要被关个十年八年了。 六年。 老公，老公，你这是怎么了？ 对不起，老婆，听我说，我爸还准备了一些东西，就放在你床边的箱子里。听我说，你东西未来会值很多很多钱，不算一个废人吧？ 完了， 我进去了以后，你要帮我照顾我的老婆和孩子。算了，老婆就不用照顾了，你就当是孩子他爹。 我干不了这事。 最终徐正泰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六年，徐太浪一直代替他照顾着小花，直到小花生下孩子，徐太浪在产房中看着刚刚出生的另一个自己，不禁伸手摸向了他。就在碰到的一瞬间，他穿越回到了2022年。此时此刻的他正憔悴地躺在病床上，年迈的徐正泰就坐在一旁，看着老去的父亲，徐太浪举起手，做出表示正泰帮的标志手势，而徐正泰也颤抖着做出了回忆。徐太浪不禁回想起1998年，他开车带着徐正泰穿梭在树林间的那一幕。 啊，车开真的不错，你开的也不错，是天赋了。那你为什么开这么好？遗传了。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很多演员在拍戏的时候都追求专业敬业，比如邓超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他眼角发炎，为了不影响拍戏，就给剧组提了个建议，临时增加了一场徐正泰给徐太浪戴墨镜的戏。然后接下来的很多戏份当中，观众就能看到邓超是戴着墨镜出演的，实际上是为了让邓超遮光。和邓超相比，彭于晏的经历就更加有趣了。喜欢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之前拍摄过很多动作戏，而且拜洪金宝为师，有一定的功夫底子。没想到这些底子在拍摄这部戏的时候反而成了累赘。导演给他安排了几场街头打斗的戏份，每次出招的时候，彭于晏就会本能地做出格挡动作，这些动作都是之前拍武打戏时学会的，非常专业，结果被导演喊了停，因为韩寒觉得他打得太专业了，不够业余，所以感觉总是不对。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由邓超、韩寒、董子健和高华阳共同演唱的《乘风破浪歌》。我是主持人李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阴天转多云便有轻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 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呢 40%。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1976年，法国传奇演员让·雷歇夫主演了电影《大象情人》。影片讲述了事业有成的广告公司老板千方百计地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影片上映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在1984年，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吉恩·怀尔德改编了这个故事，自导自演了喜剧电影《红衣女郎》。和原作相比，《红衣女郎》的故事更加简单。后来我国导演宋小飞和董旭又根据电影《红衣女郎》拍摄了《情圣》。这部电影在2016年12月30号上映，在国内获得了 6.58 亿元的票房记录。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就为您送上的是由肖央、闫妮、乔杉、小沈阳、艾伦等人主演的国产喜剧电影《情圣》。在这部影片当中，闫妮出演了一个霸道总裁型的女强人，不过这不是她第一次扮演这类角色。之前在电视剧《一仆二主》中，她扮演的唐红就赢得了不少青睐。也正是因为看了那部电视剧，导演宋小飞在选角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闫妮。其实闫妮和宋小飞在很早之前就有过合作。2009年，闫妮和黄渤主演了电影《斗牛》，而宋小飞当时是剧组的摄影师，那也是他第一部摄影作品。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电影《情圣》的故事。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大学好友王坤突然离世，这让生活安稳的萧翰等人开始唏嘘人生苦短。王坤的葬礼结束之后，萧翰和当年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刘磊、艾木和汤怀一起来到了酒吧。刘磊用手机调出王坤的照片，放到了跳舞女郎身边。因为王坤在宿舍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叫他老二。 老二，好好欣赏啊，这是我特意给你请的艺术家呀。 哎呀，看来我得找个女朋友了。 你甭跟他学。 不是，你们到底叫我上这儿来干嘛来了？啊，你看你开这个酒吧，这都什么呀，乌烟瘴气的。 大汉别生气， 你现在又不开车，你戴那个白手套干嘛？刘磊，人梁生对你不错，该结婚跟人结婚。 结婚，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女人是男人返老还童的特效药，女人能让男人大量分泌多巴胺、荷尔蒙、胰岛素。 你这滚滚滚滚滚滚吧！ 胰岛素是给糖尿病人打的。你呀，你都作死了你！ 不作怎么能证明自己活着？老二不作了，死掉了。 我们老二这辈子活得不值啊！ 这杆儿挺值的。 第二天上班，肖汉偶然在停车场目睹了外国性感美女悠悠展现的一个梦露式的红裙招展姿势，顿时意乱情迷，重新找回了心跳的感觉。恰好悠悠来到了肖汉的公司洽谈模特工作，肖汉就试图跟她约会，再尝试一下初恋的刺激。肖汉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到悠悠独自一个人坐在老板的办公室，于是立刻打过去电话。但就在这时，一群人从肖汉办公室窗前经过，挡住了他的视线，导致他没有看到接电话的人其实是老板玛丽莲。 喂，电梯里边都是你的味儿。我能请你吃个饭吗？ 你我 就咱们俩人。 蓝鲸鱼餐厅知道吗？今天晚上7点半， 不见不散啊。 肖汉根本不知道自己约的其实是玛丽莲。到了晚上，他让汤怀帮忙带着女儿出去玩，然后自己精心打扮一番准备去约会。可是还没出门，本该出差的妻子沈红竟然回来了。最终这次约会因为沈红的警觉而作罢，但玛丽莲不了解情况，她以为肖汉看上了自己，于是欣然赴约，但始终等不着他，最终失落而归。回到公司之后，她非常生气，于是公报私仇，不停地给肖汉找很多麻烦。有一天，肖汉的好友爱慕来到肖汉公司，对玛丽莲一见钟情。第二天，爱慕带着一份情书来到玛丽莲的办公室。 你谁啊？ 肖汉是我哥。 爱慕的一句话让玛丽莲以为他是帮肖汉送信的，于是等爱慕离开之后，他打开了情书。 自惭形秽做了爱情的逃兵，好想好想，爱情的路上我踩着油门，挂着档，一起把握幸福的方向。 刚刚看完情书，肖汉竟然走进了办公室。 我错了。 错在哪儿了？ 哪儿都错了。 那打算怎么着？ 好好弥补。 坐吧。 之间肯定是有点误会。 误会肯定是有点，但是那个点儿我已经擦掉了。 那咱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行了，别废话了，我跟你说正事儿。今天下午悠悠在海边给咱们公司拍广告，我派你过去做兼职，你给他们把把关。你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吧，程姐在那边都会给你安排好的。 一听说能见到悠悠，肖汉立刻赶到海边，但他还是来晚了一步，广告早就拍完了。悠悠已经收工回到酒店，在拍摄现场，肖汉只见到了他的经纪人。 您好，您就是肖汉先生？ 啊，对啊， 我是悠悠小姐的经纪人，悠悠小姐想亲自拜访您，不知道您晚上有没有时间？ 那我安排一下好吧？ 好，拜拜。 好啊，拜拜。 这时传来了公司另外一位主管常见的声音。 老弟，把红酒鲜花拿到了，拿扔了，扔了。 别说， 把红酒和鲜花带回酒店之后，肖汉精心打扮了一番。这时候玛丽莲走进了房间，从身后抱住了肖汉。不知情的肖汉以为是悠悠来了，所以还挺享受，可转过身之后却大惊失色。 肖经理啊。 我 问你，你为什么要赤裸裸的勾引我？ 我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好看，真好看。 我成熟性感，对吗？是不是因为我又好看又成熟又性感，所以你天天看着我把持不住？ 是啊。不是。 是不是 热？不过把门开一下。 我把空调开大点。 常见，哎，我就纳闷你过来干嘛来了？ 一人开这么大房， 你呵，整得还挺浪漫啊，这一看就是要会小情人，你说是不是？ 焦汉打开门，发现常健就在门口。 谁喊我？ 哎，别走啊！ 吓死我了，还好我冰雪聪明。 常健走进房间之后，牢骚很久才看到玛丽莲，立刻大惊失色。 我知道你胆子小，不用害怕，其实我骨子里也是一个小女人。 玛丽莲拉着萧汉喝了很多酒，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萧汉只好找朋友们来帮忙。最后艾木赶了过来，代替萧汉把醉得不省人事的玛丽莲照顾好。几天之后，当悠悠的广告正式投放之后，悠悠来到公司找到了萧汉。 经纪人说我能当代言人，健康你的帮助，所以我来谢谢你。想请你吃饭，明天好吗？ 好， 我该走了。 行， 拜拜。 哎，你等一下，留一微信吧。嗯，加个微信。 哦，好好。你骚还是我骚？ 啊， 悠悠打开手机，调出了自己的二维码。 我骚，我骚，怎么能说你？ 我没有带手机。 没关系。 悠悠拿起笔，在萧汉的手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拜拜。 哎。 然而这一次两个人又没能约会成功，因为悠悠临时要去泰国拍广告，这让萧汉异常的想念他。于是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他立刻把朋友们叫到了一起。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现在肾上腺素还没有肾结石多，我现在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你知道我多少年都没有体会到那种心脏蹦蹦跳的感觉了，所以我要去泰国见悠悠，需要你们几个的帮助。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缤纷夏日， 老汉，你是不是疯了？ 大汉，就是你现在心情吧，我们非常理解。但是我认为你这一步啊，一定要走得慎重。 这走肾可以，走心不行。 我现在就恳请各位，把我当成还没有去世的老二，行吗？ 艾木拿出打火机，点燃了萧汉的计划书。 你干嘛呢？ 我烧给老二看看。 最终萧汉说服了朋友们，让他们帮助自己去泰国。这天晚上，萧汉在家陪伴沈红的时候，接到了汤怀和同事常健的电话。 喂， 那个老板呢，让我通知你马上啊飞昆明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机票已经订好了。 不是常健，你太欺负人了吧，凭什么这种临时出差事都得我去啊？啊，你怎么不去啊？ 有事你问老板去啊，冲我嚷嚷什么？ 不去我干嘛呀，发那么大火啊？ 你不要拦着我，我告诉你常健，我倒看你不顺眼了。你还跟我抢车位，你 楼上 什么意思？是我爽出， 我要趁这机会辞职，省的部门合并，给我成主管的位置。呸， 我辞职就辞职，这哪这样？ 哎，常健，哎，他不是冲你 啊！我刚跟大汉我们俩拌几句嘴， 那个你放心，你放心，我给他收拾行李啊。这常健也是，这晚也不说安排个车，什么计划？ 我可以打车去啊。 我送你。 不用。 不用。 乐乐在家呢吗？ 哎呦，乐乐在家也能送啊，又不是没送过。我四十分钟就回来了。走。 我不去了， 啊？ 什么呀？他们这都是，啊？他们出门一个个都车接车送的，我要大晚这么晚去机场，让我媳妇送我啊？他媳妇怎么不来送我了呀？ 戏过了吧？ 嗯。 办公室。 来。 哎，肖总，是我。 嗨，司机小刘啊，你再不来电话我都不想去了。 我不去送你了行吗？刘磊会送你去机场，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 啊，你给我带两盒名片吧。 其实最初计划让爱慕送萧汉去机场，但是在萧汉的公司里，爱慕见到了玛丽莲，他抓住了这次和玛丽莲独处的机会，成功地向她表达了爱意。后来刘磊开车接到了萧汉，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他递给萧汉一个包。 你的行李我看了啊，一样有用的东西都没带。得嘞，哥们送你一大礼包。 啥呀？ 记住啊，泰国这时候特别热，暴晒，尤其你这张脸，千千万万不要晒黑了，如果一晒黑就穿帮。穿。大哥，这不是往脸上戴的啊。 啊？这不是你穿过的吧？ 跟你说个事儿啊，哥们儿受伤了。 啥意思啊？ 玩归玩，最后还得回家。 来到泰国之后，萧汉来到悠悠拍摄广告的地方，但是悠悠太忙了，两个人刚见面还没来得及说话，悠悠又要去巴黎，萧汉只好选择回国等他。等悠悠回来，果然主动约了萧汉，在汤怀的陪伴下，萧汉陪悠悠玩了一天，晚上他们聊起了萧汉过生日的事情。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就算是吧。 他姑妈呀，老年痴呆，一年啊给他过好几回生日呢。 现在一个星期一回。 哎，不会有什么说什么呀？他姑妈做面做的特别好吃，真的，我们哥几个从小就吃，现在有一段时间呀吃不着了，这心里啊还怪想得慌的呢。 是吗？哦，我能尝尝吗？ 你想尝吗？ 嗯。 不是，你尝什么呀？其实都一样，你们韩国不也有什么汤面呀、炸酱面什么这面那面的，其实都一样，不用尝，不用尝。 就这样，萧汉把悠悠带回到了大姑家。 请进。 怎么不开灯啊？省电啊。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开灯之后，萧汉傻眼了，发现家里人全都在等着自己，当然也包括他的妻子沈红。 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我介绍一下啊，我大姑，大姑啊，我大爷， 哎。 二大爷， 哦， 二大妈， 哎， 项链挺好看的啊。 嗯， 堂哥， 哎， 哎呀，堂哥剃头了哈。堂哥家儿子，没上网的几天 啊、哦。 哎， 堂嫂， 哎 呀，洗澡做今天。 这个堂弟，壮啊，健身教练、，fitness。沈红，我媳妇儿。乐乐，我女儿，叫阿姨。 阿姨。 他是 在这尴尬的时刻。汤怀跑了过来， 干嘛去了你啊？干嘛去了你？我说不是，我再找不着你的话，我掐你妈个逼！ 你干嘛去了？ 你怎么才来呀、啊？我停车一转身，你俩就不见了。哎呦嫂子，我没给你介绍吗？这个是我女朋友。哎，气氛这么热烈啊！ 吃点吧，刘洋。 啊，吃什么？ 面 吃。那个面就不吃了，不好意思啊，我先撤了啊， 撤了， 啊、撤， 不吃了 啊，不是，不知道谁过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啊， 别走啊。 那咱们吃面吧。啊？ 虽然真相险些被揭穿，但是萧汉仍然有些不甘心，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悠悠约会成功的。于是他又找朋友帮忙，在他带着妻子沈红回到家的时候，朋友们突然开车赶了过来，刘磊率先下车，然后就开始发脾气。 你别拦着我！ 你吵什么你？ 啊！你把我老婆给我藏哪儿了？ 小点声！ 刘磊， 你肯定知道。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他在哪儿，行吗？啊！是不是你撺掇他搬家的？ 干嘛呢，刘磊？ 我求你了，嫂子！ 哎，我老婆喝多了， 把我老婆给我找回来。 就听你的，赶紧劝劝吧。 我他妈谁也不听！今天梁莹要不在的话，我就死给他扛。 回去！ 梁莹不在的话，我就死给他扛。 回去！死下去！ 你拦我干什么呀？ 不是你俩给弄这是 胳膊肘往外拐，你们呢？ 谁把胳膊肘往外拐了？今天好不容易找一女朋友，这是约的会，全是你给搅和了，是不是，嫂子？ 爸， 走！ 好 嫂子， 你们也不是哥们儿。 媳妇，你先回去吧。我过去看看去，要不然得让他俩闹去。 哥们儿啊， 其实刘磊的这些话都是瞎编的，为的就是给萧汉一个出来的借口。萧汉去了悠悠的酒店，和悠悠说明一切之后，他竟然得到了悠悠的原谅。但就在两个人准备亲热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悠悠的男朋友来看他了。无奈之下，萧汉只好顺着窗户爬到了外边，在窗外睡了一夜。醒来之后，他发现楼下站满了人，沈红也在人群当中。最终他选择从窗台上跳了下去，然后又突然惊醒，原来这一切都是萧汉在飞往泰国时做的梦。然而他也没能去成泰国，因为泰国下暴雨，飞机不得不在昆明降落。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归家庭，做一个好男人。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喜剧电影《情圣》。这部影片的导演宋小飞和董旭，虽然这是他们第一部导演作品，但是两个人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活跃在影坛的第一线。宋小飞最初是剧组的摄影师，董旭是录音师，两个人在电影《泰囧》《心花怒放》《煎饼侠》等影片中就有过合作。后来他们发现，基本上每拍一部戏都是他俩坐一起伺候不同的导演。那么有没有一个机会能让他们两个人一起拍个电影呢？恰好2015年的时候，制片方提出要拍摄《情圣》这部影片，听说两个人有当导演的想法，就找到了他们。不过真成为导演之后，两人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他们最开始以为剧组的所有人都要为导演服务，尤其是摄影录音这些技术部门，看导演拿个杯子拿个剧本就把电影拍了，觉得特别轻松。但真正拍摄之后，发现难度还是很大的，导演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比其他人多很多。不过好在剧组中的同事们都比较有经验，而且几乎所有的演员跟他们都有过合作，关系也不错，大家愿意帮忙，所以还算顺利的拍摄完。说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电影《情圣》中的插曲，由肖央、小沈阳、乔斌、艾伦和常远共同演唱的《泰国情歌》。我是主持人李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Right, 美丽的女孩，虽然我是可纳的废柴，但我爱吃东洋和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 看过卡，你是什么卡？萨瓦迪卡，就算是黑卡，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卡腿，看不出来，希望不要太见怪。 但是我不太会说台，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娘。 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 same same 每天都紧张。